曼联号称全球最多球迷，不过全部都是 Glory Hunter。 曼联他号称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球队，但其实比民建联更无耻。反曼已经是我们球迷基本的良知，逢礼拜四10至11就是反曼大联盟。 咁啊，即係英超嘅球季完結咗啦， 完咗。 咁所以即係有聽眾都要求我哋就話，喂，雖然頭不如都即係總結下呢個球季啦。咁啊冇預備嘅，其實就因為基本上都唔知有咩好。 我有預備㗎。 總結。咁啊，因為即係你對住一劈屎，然後你要形容呢劈屎究竟打成點啊，踢成點？咁啊，其實都 係一篤屎咯。 都好難形容嘅，其實就咁，所以基於呢個原因，今日亦都有一個嘉賓，亦都係我朋友，咁啊，亦都係聽眾嚟嘅，咁咧就係阿 Alan 啦。 大家好， 好 Alan 咯。 Alan 咧就係好特殊嘅，喺我工作嘅原因之下認識咗佢，咁佢就認得我把聲，見咗第二次見面，佢就問阿Ramsey 啊，不過響咗真名俾大家聽聽，Ramsey 啊，我想問下你，係咪你把聲好面？你把聲好熟喎，咁樣講。 咁冇人認得我嘅，點解？嚇，冇人認得我嘅。 你笑啫，其實有人認得嘅。我話俾你聽咧， 你把聲笑聲係好特別， 係嘛？ 我哋 衰啊嘛！ 我哋已經係晉身咗呢個名人堂㗎啦。 OK。 點解咧？嗰日20、30、40 Regasin 嗰個 節目 個 group 個 group 啊 ，Facebook 個 group 嗰度，有人話：哎呀，阿非洲斯去咗邊？咁。然後阿京一就非洲斯去咗利物浦嘛，咁樣跟住嗰個聽眾留言，唔係啊，我前兩日見佢同佢女友 APM 行緊喎，咁樣哇咁撚大鑊嘅，原來真係會有陣時有啲人可能認到，唔會打招呼啫，冇乜嘢嘅。咁但係咁啱就咁樣就識咗阿 Alan 嘅，咁啊一係上嚟講下啦。咁啊總結下球季先啦，今季咧曼聯就排第七啦。 超七， 咁啊，好多人都笑就话，因为冇欧联踢啦，系咪先？咁啊，非常之唔捻妥当啦，系咪？咁啊，我都想讲一样嘢，一个补充嚟嘅。你知唔知其实曼联咧，欧联攞过三次欧，即系攞过三次欧联啦，好叻仔啦，系咪先？跟排名去排咧，原来佢系排第七嘅， 又系超七。 欧联嘅夺冠次数都系排第七嘅，咁点解会系排第七咧？就系、是、我睇呢、這个欧洲足协官方嗰个纪录啊。咁你知啦，第一就系皇马啦， 系， 第二就 AC 啦，第三咧就系呢一个嘅利物浦同埋拜仁啦。咁因为你唔会有第四噶嘛，第四就因为你有两个同一样啊嘛。咁第五嗰个咧就系巴塞，咁第六。 嗰個 係阿積士，第五都兩隊第五啦，即係係啦，阿積士同埋巴塞就係第五，咁跟住之後咧，所以之後嗰個就第七啦，攞第三次嗰啲，咁所以即係曼聯都係排第七， 都係排七。 嗱，你再睇下，冇困夠你啊， 可能來季佢係尾七喎。 唔係啊，今日你唔知咩嗰個啊乜嘢啊？ 雲高爾 唔係雲高爾啊，邊有咁高級數啊？曼聯新聞嗰個僆仔啊 ，David 啊，我哋 Red 架個主持咧，澳門仔啊，佢喺個佢哋個 page 嗰度打飛機話即係佢引述翻雲達沙嘅講法，雲達沙話其實來季曼聯可以複製利物浦，咁嘅原因咧就係因為利物浦。上屆排前屆排第七，咁上屆排第七，跟住今季排第二。但係佢覺得雲高爾嘅功力同埋以曼聯嘅底韻咧，曼聯下一季可以今季排第七變做冠軍。 係啊， 咁撚樣嘅嗱，而家啲飛機係四射嘅。本來其實真係想總結下個球季，但係真係冇乜嘢總結。但你容許我咧就講幾句去回應一下，因為咧。即係唔知點解，即係啲曼聯嘅球迷就即係好鍾意我哋嘅節目嘅，唔知點解，完全唔知點解。咁話說喺呢個 U1 討論區呢，就有人即係出 post 喎，喺呢個即係佢有啲專區㗎嘛，紅魔鬼專區咁樣，有個人出咗個 post 呢， 反曼專區， 有我個名喎、 啊， 咁、 哦、 我無鳩聊撳入去望下，因為你要睇下呢啲人寫乜撚嘢先會笑㗎嘛，所以我平時都會上嗰啲討論區睇嗰啲咩紅魔鬼專區、曼聯專區睇啲噏乜嘢㗎嘛。 哦，佢有你嘅專區㗎？ 佢唔係我專區，喺個專區入面有個 post 係講我啊，佢話 你嘅專區， 呢啲利撚咧，真係全部都係弱智嘅。 O K， 咁啊，即係好似嗰個 Make Us Dream 嘅獅子，唔係佢話反 Make Us Dream 根本就係反曼大聯盟嘅演變嚟嘅咁樣。咁呢個我已經 錯曬啦。 你去撚咗邊啊 ，Candy？Make Us Dream 唔見你嘅。 冇啊，我冇。 阿 Steven 去咗邊啊？又唔撚見嘅。 Steven 去點知西西？ 咁咪係咯。喂，佢話係佢話 Make Us Dream 係演變，咁得 O K， 算我當你講得啱。但係佢最好笑，佢話條傻閪，即係我啊。 係。 啊！竟然信利物浦會攞冠軍。 飞捻咗去雁飞路睇波，咁第一佢咁都知啦， 佢真系有追喎， 有追嘅真系。咁跟住咧，最好笑系咩咧？佢话诶，即系抵佢死啊，傻閪，嘥咁多钱去到冇冇功而还，仲以为会有得攞冠军参加巴士巡游咁样。咁我睇完之后，我反应就即系好简单嘅。其实我咧就今年去英国嘅次数系多过我去长洲嘅。 嗯。 即係一張機票係乜嘢錢啫？都唔係錢嚟嘅，係咪先？即係我哋豪氣啲咁講，波飛幾千蚊、幾千磅咪豪俾佢咯。我有大把大連把火啊嘛，我係大兩把火啊嘛，係咪先？咁另外就仲話我嘥咁多錢去今次就真係完全係人財兩失咁樣講。咁 咩理論咧？呢個係 即係第一可能啲曼聯球迷覺得去飛去睇一場波。係 戇鳩嘅， 係好戇鳩，一定要攞冠軍先至係值得。 我去到零比零又好戇鳩咯。 你抵你死啊！嗰場就嗱，我唔係想話，我好撚多錢，其實我冇錢嘅，但我會覺得咧，佢哋衡量嗰個標準係白痴嘅，直頭係。喂，我去睇一隊波，我中意嘅球隊，我飛咗6000 miles 去睇，再加搭程火車上去，我個感覺係我去到其實我根本我知道。奪冠機會係好微好微好微好微到基本上等於冇噶啦。但我冇失落過嘅，即係除咗完場嗰刻有一啲失落之外，但係成個 trip 我係好享受嘅。 嗯， 因為我會覺得啊，我終於去到一個我自己屬於自己嘅地方， 所有嘅地方。 所以 Candy 有呢個共鳴啦，係咪？你一月嘅時候去士丹福橋睇，咁第二 零比零， 即係嗰個結果唔係重要啊。你去到朝聖嗰個感覺，你覺得你完成咗一樣嘢，同埋你去到係你係由心笑出嚟，好開心咁樣。 即係如果你作為一個咁撚大聲，你係佢嘅球迷，你又連個球場都未撚去過，即係講唔係話你冇本事去，你係可以去到嘅。 係啊， 而你唔撚去， 係啊， 跟住就喺度鳩屌啊！啲戇鳩仔啊咩，你受皮啦！即係你作為係嗰度嘅球迷，或者你自己。聲稱你係乜嘢嘅球迷？ 係啊， 你係有本事去而你冇撚去嘅，我覺得你就先至戇鳩仔咯。 其實每個人都可以有本事去嘅，因為一個 trip 我講緊係可能加埋曬你慳啲使嘅25000之內搞得掂曬。 可能有啲人真係兩， 但係你聽我講先，聽我講先。Okay, okay. 如果你真心中意一隊波， 係 你將呢25000攤長去儲， 可以。 你每日儲50000，到你50歲嘅時候，你都可以去到 朝聖， 總會去到嘅。嗰唔係錢嚟噶嘛，你跳舞都跌撚咗啦 ，Kenny。你阿丁文豪叫少幾次雞都已經喺度啦。 唔係我跳舞，佢叫雞。 我俾我哋個我同阿 Alan 最有共鳴啊！我哋唔好遇到啲騙子俾人呃錢咧。我哋一嘢就已經可以去到啦，即係唔係嗰個唔係錢去衡量啊，而係你由 day one 去到你死嗰日，你都根本冇計劃過。 冇係啊！ 你為隊波你要去到個現場。咁你去笑一個飛咗6000 miles 去睇波，放低咗公司啲嘢，翻嚟俾人屌到七彩，嘅一個球迷，你恥笑佢乜嘢咧？你恥笑我冇冠軍，唔係 OK 嘅，真係，我覺得佢哋絕對有資格，因為點解咧？我根本我已經一開始已經講明啦，就算利物浦真係攞冠軍啊，曼聯嘅球迷又會飆出嚟笑鳩你話，屌你老尾，你攞得個一次英超喺度嘈嘈閉，我攞13次啊！跟住我佢哋冇得輸嘅，立於不敗之地咯， 係咪先？ 但我慶嘅地方係在於，喂，你哋對於嗰個足球或者你對於對波嗰個追求係咁廉價，即係你咁樣去睇嘅時候，其實。你冇資格出聲咯，我覺得你明白？即係 Vega 都有好多萬狗㗎，係嘛？馮總啊，希迪啊， 傑斯啊， 妹啊，傑斯嗰啲，個個知我去，佢哋都好開心㗎。係 啊，大家 即係覺得哇，係啊，可以去到自己中意嘅球隊睇。喂，咁呢啲球迷咪相對喺一堆垃圾同一堆屎裏面顯得冇咁垃圾同咁屎咯。 嗯， 係咪先？咁我覺得呢啲 OK 嘅，但係嗰啲又要出 post， 我唔明喎，即係我有啲乜嘢價值值得佢咁，即係仲要幾版喺度討論。 唔係，如果你笑鳩，我覺得咁啊，如果你出 post， 不如課金啊，屌！ 貨金股好似 你打擊我 ，OK， 你用錢嚟掟我 ，OK 噶，我接受啊 ，OK， 我接受咯， 我接受啊，同埋即係都要講翻啦，即係球季，即係成季嘅總結啦，即係本來上季我哋總結嘅時候就好認真去講下邊個打得好啊，譬如卡維克啊、佩斯嘅作用啊、朗尼啊，咁今日咧我哋唔講呢一套嘅，點解咧？因為我哋係要展望下季，同埋我要總結一下今季曼聯嘅醜態。曼聯球迷嘅醜態，即係我覺得呢一樣嘢你冇得唔講。 講三個鐘講唔完。 你簡單濃縮去講就係、是、咧，我當日咧坐咗喺作客區，咁啊坐喺作客區嘅時候咧， 咁啊架飛機咧就喺我前面、 哦、 飛個 cop 啊 ，cop 即係其中一個看台啦。啊、即係你知咧，即係嗰啲曼聯嗰啲撚樣咧，嗰啲底韻好唔足嘅。佢哋個球場叫咩 Sir Alex Ferguson Stand 咁啊。咁我哋嗰啲叫 cop 係咩歷史咧？遲啲喺 Mega Stream 講啦嚇。咁、飛過我望一望，因為我冇老花啦，我比較後生、嗯，精力又比較旺盛，一望就見到係傑斯十三 Gerard 零咁樣。咁、okay. 我嗰一刻咧，我心裏邊我覺得好悲哀啊！即係我覺得即係嗱，大家係宿敵，你要去笑，你要去挖苦咧，好撚正常嘅、但係咧，曼聯嘅球迷咧，或者我相信嗰啲係曼聯嘅球迷啦，係咪、嗯？你冇好人好者做乜會講傑斯啫？呢啲紅鞋傑係咪先？你唔會講噶嘛？咁嗰個我相信一定係曼聯球迷。喂，佢連續用咗我哋恥笑佢嘅嘢兩次。去恥笑利物浦，我哋恥笑咩？就係、是、打飛機嘛， 嗯、 即係 成架飛機俾你， 真係佢就攞架飛機出嚟， 攞架飛機出嚟搞， 撲你個街！我有人問我點解唔出劍打佢落嚟，我冇預備啊！撲街，咁我帶迫擊炮噶啦，我真係話俾你聽， 攞箭射鳩佢， 唔係真係好柒啊！你明唔明白？喂，曼聯你今曼聯你今屆排第幾啊？ 即係呢個係一個原因啦，第二就係我覺得你自己排第幾已經醜噶啦，你仲要即係特登去俾錢去租架飛機去做一件咁嘅事。仲要飛嚟人哋個主場嗰度，我覺得好多戇鳩，即係我哋屌柒佢，屌佢我都唔會租架飛機去嗰度嚟到取笑佢噶嘛。 冇啊冇啊冇啊！ 即係如果你話利物浦同佢 rival 級，咁你話去到利物浦租架飛機去笑鳩佢，我又好似嗱，我印象中好似又真係冇乜點見。 冇試過，我想話俾你聽，喺奧脫福上空飛過，今季飛過嗰架飛機咧，係恥笑莫耶斯， 係佢哋自己， 係叫莫耶斯走，就係佢哋自己俾錢嘅。即係呢啲咪質素嘅問題囉，佢三番四次用飛機呢一樣嘢咪就 係即係 曼聯球迷咋嘛， 佢哋嗰個風格啦、啊。 我哋試過一次出飛機嘅，就喺、是、我哋個硬飛路嘅上空，啊、就係、是、Make a Stream 囉、啊。個 slogan 就係 Make a Stream 囉、啊。 但你會睇到係曼九先會做呢樣嘢，你唔會見到其他嘅球迷即係好經常，佢唔係飛一次喎、 啊。 飛兩次喎、哦，即係你會睇到， 係啊， 真係好無聊，好刻意去特登去做一啲咁嘅嘢，你自己已經排地已經柒㗎啦個人，即係你對波已經柒，啲球員又柒，所有嘢都柒，你仲要整埋啲咁嘅嘢，仲整兩次係兩次啊，即係你，我覺得好悲哀啊！有時見到佢哋，你唔明佢哋係搞乜嘢嘅。 咁啊，可以講下啦。其實即係如果要總結，不如就總結即係最終呢個成績而引發落嚟一啲漫迷嘅言論啦。我諗大家都有留意啦。係嘛？咁啊，今年今屆冠軍係 曼城啊， 唔係曼聯咩？點解曼聯球迷咁開心嘅？ 佢都係鄧麟高興啊嘛，同事啊，自己有啊， 係 啊。 咁啊，今屆足總杯冠軍係邊隊啊？ 足總杯冠軍阿仙奴啊， 阿仙奴啊嘛。咁曼聯啲球迷又出嚟抽水嘅喎，好過癮嘅喎，落後兩球就話哇，迎接第十年無冠咁樣嘅喎。咁我諗咗好耐，啊，原來場波踢六分鐘嘅啫喎。即係六分鐘就吹長雞完場，呢啲位比先做得出㗎嘛。咁我哋再總結一下，今屆踢歐聯係邊四隊啊？ 有利物浦啦、曼城啦、阿仙奴啦，同埋車路士啊嘛。 係啊，咁上屆踢歐聯係邊四隊啊？ 上屆有曼九啊，上屆。 上跟住呢？ 曼九、車路士、曼城、阿仙奴啊。 係囉，咁即係今年少咗邊隊啊？ 少咗曼九啊。 多咗邊隊啊？ 多咗利物浦啊。 咁係囉，佢可以攞嚟恥，可以攞嚟恥笑。上屆第七係邊隊啊？ 利物浦咯， 今屆第七係邊度咧？ 曼九， 上屆曼聯排第幾啊？ 上屆係第一啦。 係咯，咁係咪要點翻首16號嘅人俾佢先？ 啊，都係。 係咪即係你明白？你要咁樣去講，你先會覺得今季個意義係好大嘅。以往每一季曼聯喺球季完結嘅時候，就算攞唔到冠軍，佢哋都好多藉口可以講。 嗯， 係咪？佢都會揾人恥笑。佢例牌恥笑有兩隊，一隊係利物浦，一隊就係阿仙奴嘛。嗯，系咪先？即系一定恥笑，哇！你睇雲家個撚樣，屌你老尾攞到第四就好似攞冠軍咁樣。嗯、哇！你睇下利物浦繼續冇歐聯，哇！你睇利物浦爭聯賽冠軍輸俾我哋，今屆佢可以講乜嘢？佢就話你攞唔到聯賽冠軍，你笑謝拉特咁樣。咁啊最好笑係咩？最好笑係咩咧？我自己覺得最大嘅笑點就係在於佢哋已經係柒到一個地步，忘記咗自己今屆係。 佢哋係好忘我啊！你明唔明啊？即係佢哋好閃啊！去到無論去到邊度，佢就 即係好撚閃啊！佢去到自己嗰個位置就去翻歸位咧，就冇人可以攻擊到佢嘅。基本上，無論佢贏又好，輸又好，褪前又好，褪後好，好撚閃噶嘛佢。 佢都可以出翻佢自己嘅劇本。 係啊，佢去到閃嘅境界㗎，冇人攻擊到佢而家。你話佢排第七咁樣，乜撚嘢都冇曬，佢都又講得通啊！俾佢。 佢最好嘢係咩咧？佢對住修咸頓，其實係嗰場波佢應該要輸嘅，臨尾嗰場冇人提。根本喂麒麟拔嗰下就應該要判十二碼啦，冇俾到啦，然後跟住之後就屌鳩話喂麒麟拔批爭搞鳩啊維迪爆光啊嘛，根本就冇起嗰爭，維迪自己跌落地嘅時候冚爆咗個鼻，咁冇人講嗰場波曼聯係咩成績啊？一比一啊嘛，臨尾一場都攞唔足三分。亦都冇人提過傑斯， 我諗住傑斯會直落贏30-0添。 屌你老尾，傑斯上任四場，贏兩場，和一場，輸一場，勝負率係 50%， 低過莫耶斯 56%。咁佢哋又唔提嘅，跟住就一路喺度打緊飛機，好開心啊！最好笑係講嗰句啊，共享同屎光榮。你再小好好聽，我覺得呢個 拉出去斬啦，不如好嘛？ 乜撚嘢同事？ 基本上共即係寫呢啲或者係認同呢啲咁嘅人咧，就應該喺萬事嗰度攞出去嗰個凌遲處死嘅。基本上你就拉出去就凌遲處斬啊！唔好講咁多。 唔係你有聽反萬嗰啲萬九都會知啦。根本曼聯就唔係位於曼切斯特市，佢係喺大曼切斯特。OK， 曼切斯特市。係得一隊波就叫做曼城啊嘛， 冇撚有錯。 咁你要共享同屎光榮，咁嗰個首先已經唔係同屎啦。 嗯。 第二，其實今屆係好柒嘅，你去到第38週爭冠嘅兩支球隊，因為喺第38週車路士已經係數字上 掉隊 攞唔到㗎啦嘛，攞冠軍爭冠喺數字上可以爭冠嘅係曼城同埋利物浦。如果你要排 ranking， 同曼聯最有仇口嗰兩隊。就係嚟爭冠軍，而你曼聯係喺第38週已經宣布歐霸都攞唔到嘅，歐霸參賽資格都攞唔到。咁佢哋係可以覺得冇問題而好開心，喺嗰個即係我覺得阿加利仔講得啱咯，即係你如果要問佢個問題就係究竟你想曼城攞定係利物浦攞冠軍，就等於要佢揀究竟佢老婆要同邊個人上床。 冇錯。 咁呢個問題其實要問傑斯咯。个细佬， 我突入啦 ， 因为其实我真系觉得 你小心啲，你做呢个节目，啲人会话你系利捻嚟噶，阿 Steven， 我冇问题啊，即系如果佢咁样都会觉得我系利捻，就真系好啊神奇啊，但系我想讲一样嘢就系，我觉得好人格分裂嘅，因为其实点样都好咧，即系如果识得耐或者捧曼联捧得耐嗰啲咧，其实一定系唔中意曼城，即系其实应该系似加利仔嗰只嘅谂法， 系， 因为。曼城同要佢揀曼城同利物浦咧，即係真係叫佢屌即係你老婆。 係啦，你想傑斯屌你老婆定係啊？史高斯屌你老婆自己揀， 或者當你老婆同你阿媽跌咗落海，你救邊個咁撚樣？其實一撚樣好撚難揀，但係佢可以用同事咧，我真係覺得你到底知唔知佢對波歷史啊？對上一次你降班啊，喺邊度踢你落去啊？ 咪就曼城咯， 咪咯，你我撚鳩啊！ 腳踢撚死佢， 你係咪傻㗎？屌你咩？就覺得曼城攞就代表你自己有榮幸咁。你笑乜撚嘢？我阿仙奴攞幾年冇冠軍啫？ 冇啦！ 屌你咁樣車仔，我車仔攞幾年咁，我同事光明 錯曬。而家最撚極， 喂！屌你憑乜撚嘢笑我哋先？ 而家最撚 唔係先用翻相同理論啊！我即係講啊，如果你話你用咁樣曼切斯特咁樣嘅話，我倫敦我你點樣計啊？你計我九年，計老母咩？計我鳩嘅。 最好笑係咩咧？而家最勁嗰隊阿仙奴知點解啊？距離對上一次捧杯 九年啊 嘅球隊，即時間最短係阿仙奴，因為足總杯係決賽係遲過英超殺貨，所以英超球隊裏面對上一次攞冠軍嗰隊係阿仙奴，啱啱先啊？而我亦都想講一樣嘢俾大家聽嘅，嗱阿 Alan 其實嘅職業係一個會計師嚟嘅，你計數應該係好叻嘅，我想計一計就係佢哋，你知唔知佢哋計數咧係咁計？佢話點解要撐曼城攞冠軍？因為如果曼城贏冠軍咧，係第四次。而利物浦咧就會係第19次，我唔明白點解同宿敵嘅恩怨係可以量化，即係我解釋唔到啊！真係我完全解釋唔到啊！ 呢啲係唔理性嘅行為， 有幾唔理性啊！即係佢唔係唔理性，佢直頭白痴啊！你明白？你冇得量化，我話俾你聽，就算利物浦從來冇攞過英超，或者利物浦只係一隊屎，一個冠軍都未攞過，你攞過100屆英超都好。 你都唔可以俾利物浦攞一屆。同樣地，曼城就算一個冠軍都未攞過，曼聯你攞過1000個冠軍，你都唔能夠接受曼城可以攞冠軍。如果你是一個真嘅曼聯球迷，如果你是一個真嘅曼聯球迷，所以我話俾你聽，真正嘅曼聯球迷喺第38週應該做嘅事就係熄電視，當冇事發生。我俾你聽，喺2005年嘅時候，啱啱退休嗰個傑斯，佢係接受訪問，佢話喺5月25號去到7月嗰段期間，我係一份報紙都冇睇過，我完全冇上過網，因為我唔想接觸到利物浦攞歐聯嘅新聞。嗱，即係你可以屌佢嘅，但我覺得呢一樣嘢就係咁，佢起碼佢話到俾你聽，即係佢真心囉。 啱啱。 你明白？咁我唔會話尊敬佢，不過我會覺得得你好嘢，即係你講得出呢句，我起碼我冇位入嚟。咁但係嗰啲，即係嗰啲曼聯球迷係你係會好驚啊！即係你見到佢，你直頭你唔知講咩好啊？ 唔係嗰啲你。你其實你坦白講，你又去到後面呢一段咧，其實真係好冇廉恥嘅佢哋，即係嗰冇廉恥嘅程度咧，係去到同民建聯係差唔撚多。 我講多單嘢啊，阿 Kenny 同你 share 多單嘢，即係啱啱去到35、36週咁上下啦，即係嗰時應該係車仔都叫做好問好問。 啊，問水， 剩翻你阿普同曼城嗰陣時候，咁啊曾經咧有一個我有一個朋友有一個客啊，直頭一個客。佢咧就係、是、應該 捧慘啊，有曼聯 捧曼聯嘅年資，我諗相信同阿傑斯好接近。 哇，咁 好撚接近。咁但係咧上當日咧，佢首先屌，首先就及我一樣嘢嘅，佢知道捧阿仙奴，佢知道我係低下阿仙奴啦。咁佢就同我講， 即係你撚啊， 抽你水。 佢做呢個節目係你撚啊。 唔係佢唔係抽我水啊，佢就屌鳩我。佢屌鳩我話咩？屌你老波都唔撚爭氣，屌你咁我哋波唔撚得嘅時候捧你哋㗎嘛，你老咩你自己又唔撚爭氣，如果你嘅話咁我話唔撚使咁撚慘嚟㗎嘛，曼城同利物浦，屌你咩我兩隊都唔撚想，跟住我就回咗，淨係回咗一句，你哋主場贏我嗰時，你好撚大聲， 你唔 撚 講喎， 你係講撚到你嗰隊波翻嚟㗎咯， 扮曬嚟， 阿斯豪嗰陣時仲唔知排一二咁上下嘅時候，你係咁咪話，屌你阿斯豪， 過你頭啊， 過硬你頭啊！差唔多係接近阿的嗰個諗法就係、是，屌嗰、那個聖誕你咪喺我後面咯，見到車尾燈你贏咁樣，哇屌你咁樣去到季尾你同我講，哎呀你隊波唔撚生性啊，你老尾撲你啊臭街，如果唔係你隊波我唔撚識咁撚冇面啊，哦你做乜撚嘢你自己閪撚咗冇面怪其他球隊啊，你係咪戇鳩㗎？ 即係實在係激撚死人㗎，即係萬九球迷。 同埋 不過近期都收收地皮啊，我身邊嗰啲就收曬啦。 唔係啊嘛，咁你身邊嗰啲好流啊真係，依家你喺網上咧你。見到嗰啲人真係全部都妄想㗎，真係嗱、 啊， 即喺利物浦。 唔係，我兩葉子嗰啲都妄想緊。 嗱，曼九係幾時蒲上面呢？就係喺利物浦輸咗俾車路士之後，一路到而家都仲喺度跳緊舞嘅。佢先係 enjoy 就係謝拉特撲街嗰下啦，跟住再恥笑領先三球俾水晶宮追和三。 其實在於我同你嗰個立場真係好撚好笑啊！謝拉特撲街我自己嚟講我都唔係好開心。都系点解佢哋咁样开心咧？关你咩事？到底我队波赢同你队波输，或者边个扑街边个入波定唔入波，关你卵事咩？你快瞓觉啦！ 唔系，但系最好笑系绝大部分捧曼联嘅球迷系捧英格兰嘅咯。 啊，呢个一定。 咁跟住最好笑，我睇到有啲 post 系同一个人，跟住然后就话：，唉，今年要支持英格兰啊，因为系谢拉特最后一届。乜卵嘢啊？我话俾你听，我嘅心态系点样咧？我系。絕對唔會支持有曼聯球員嘅國家隊嘅，咁所以我之前點解一路都咁愛西班牙係呢個原因，今屆係有啲變質，因為有馬達同迪基亞， 馬達有份咩？入咗 入咗，但係其實正路都入選㗎啦，因為艾加達拉呢就 艾加達拉傷 係啦，就好大機會入唔到，咁 好難講啊，我覺得馬達好難講，馬達位置好多選擇 多啦， 咁係嘅好啦，咁但係你仲有個迪基亞， 迪基亞啊嘛， 迪基亞啊嘛， 但迪基亞都係後備啦， 都喺個 squad 入邊一齊有份練波都整臭對波啦，大佬，即係我會減分咯，我只係話俾你聽，我係有人話我係精神病， 咁你死啦，德國隊你第日唔使睇啦。成隊德國隊都係我哋曼聯㗎嘛，嚟緊全隊都係。 嗱，下一節 擔心呢樣嘢，好撚擔心啊，大佬。 下一節先講來季嗰啲人，但係我即係我一路都覺得呢一樣嘢係好可恥咯。我覺得曼聯嗰啲球迷喺最尾呢幾個禮拜表現嘅所有嘢，就係完全係連我對佢哋一絲嘅性幻想都冇咗咯。即係幻想，即係我會覺得都總係 有性幻想想屌柒佢啊嘛，成日都 嗰班人屌啦，你去啦佢。咁但係我個感覺係我冇憤怒嘅。你問我嗱，我作為利物浦球迷，阿 Alan 都係利物浦球迷啦。 講真啦，今季我唔會話個結局係完美， 但係交足數啦， 超出我哋嘅預算㗎啦， 超額完成啦， 咪咯，即係我覺得已經係叫做輸得好有尊嚴㗎啦，即係如果我覺得尊嚴嚟講，我哋係或者掌聲，我哋都叫做 攞曬啦， 都唔好話攞曬啊，起碼我諗主流嘅中立球迷都會覺得唔使你唔使等我哋唔抵，但係你會覺得我哋係俾到一啲好 entertainment 嘅 entertain 嘅 football 俾大家睇，或者可能係有好多話題性嘅咁樣，咁我覺得即係收貨咯，又翻到歐聯， 嗯，係咪呢個緊要啊？ 即係我覺得呢樣嘢好緊要，因為尤其係踢走咗曼聯啊嘛，嗰隊係咪先？即係而家人哋去定義 Big Four 嘅時候，唔會數漏利物浦啊嘛。咁而且人哋去定義 Big Four 嘅時候，唔會覺得阿仙奴只係一隊爭前四嘅球隊啊嘛。咁你變咗有競爭力咯。咁我憧憬嘅來季係 唔係佢話來季咧？我而家即係鄧萬九好撚擔心啊，因為來季我嗰日睇咗只報紙啊，就話來季李斯特城又話2億咁樣。我而家都擔心萬九唔知會跌咗去邊。 李斯特城 係啊， 李斯特城有2億， 2億啊！李斯特城 真係㗎？ 泰國老闆啊勁差啊， 佢真係泰國老闆㗎，係啊！ 泰國老闆啊勁差講明啊，一年之內或者兩年之內必要上頭五係嘛？抌夠2億磅。 冇啊，其實而家你玩呢個英超， 好撚擔心啊！ 你有錢，其實你贏了， 我等佢擔心、啊， 你贏咗七成㗎啦已經。 冇計啊！呢個 你係你冇計啊！呢個 咁呢個另一個 topic 嚟㗎啦。 唔係但 要講去到 但係但係我又去翻嗰個邏輯啫。你有錢時，人哋可以比你更有錢，何況曼聯你爭咁多，你爭咁多債，你話俾我聽，你有2億。 我唔係佢而家即係我估你啱會再講啦。但係而家佢 list 咧10億都唔夠啊！ 唔係嗰啲球員會自己俾錢解約嚟曼聯踢嘅。 佢嗰條嗰個 list 好似嗰啲以前嗰啲偏塔咧，嗲嗰啲咧，偏塔到成地都係。 諗住學車仔，或者學曼城，即係買夠30個球員，咁自己又 keep 翻20個球員，一隊波踢50個球員咁。 唔係，定係諗住佢係賣咁啲球員換球，即係以錢換錢。你知佢啲球員好值錢噶嘛？ 唔係啊，佢好勁啊，咁係啊，都係好值錢噶。你諗安達臣未走㗎，買得㗎。 屌安達臣， 阿維迪好似唔使錢走。 安達臣賣咗， 安達臣借 啫 嘛。 借啫咩？ 係啊。 借定買我都唔撚記得嗰個廢柴。 借啊！ 嗰個垃圾係借嘅咩？嗰個垃圾 借。 哇！咁啊得啦，借就賣撚咗佢啦。 我估安達臣賣嘅話六千萬三千，屌你老尾！ 三千草籤啊！ 我草籤我六千差唔多。我話咧，佢嗰條 list 係等於咩咧？你攞住2000蚊，記住啊，2000蚊港紙。你入去超級市場度買嘢，買盡2000蚊之後嗰張單，你知唔會斷噶嘛？冇撚長噶嘛嗰啲， 高撚過個人啊！屌！ 但你唔好，你攞2000蚊，你唔好買酒喎。 哦，唔好買酒， 即係唔好買紅酒嗰啲喎。你係要買嗰啲 廁紙啊、香口膠、 廁紙、香口膠罐頭啊嗰啲。哇！屌你嗰張單就會 病套啊咁樣啊， 好撚長。 公仔面，買公仔面， 咁啊真係 買公仔面係嘛？ 咁鳩咁撚長啊真係。 我覺得咁啦，嗱，今季其實所有人反慢嘅都好開心， 我真 即係真係你冇得傾嘅， 好興奮㗎！ 你93年打後未試過跌出前三，今年係去到第七，你都會貨思到嘅就係而家坐喺頭四嗰四隊，會跌翻落嚟嘅機會相對上係難，唔係冇啦。即係譬如你咪普 頭四都唔緊要，最慘係頭六啊！你明唔明啊？ 唔止啊，仲有李斯特城 啊， 你話係咪先？仲要咁，你覺得你可以？有錢就買人啫，我真係去到最終都講一樣嘢俾你聽。點解我用雲家嗰做例子？點解雲家要苦苦支撐住，一定要諗盡辦法、扭盡六任要攞前四啫？就係佢因為知道你冇咗歐聯，你基本上你會睇到好多隊波冇咗歐聯之後買人係好困難。 人哋唔想嚟你嗰隊踢咯， 一來啦， 你球員生涯 仲有一個問題喎。你睇而家曼城係被罰5000萬歐元喎。 嗯。 5000萬歐元仲要喺歐聯嗰個 squad 嗰度仲要減人喎， 係啊，得21個， 減21個， 而你嘅薪酬 係 唔可以多， 係啊，仲要8個青訓喎，即係有8個係要青訓。 嗰我先同阿 Alan 講呢個問題啫嘛，我話啊，屌帕天尼真係明 cap 水嘅喎，你使突咗錢，用多咗錢，你解決嘅方法就係用錢解決。咁而家原來睇落唔係嘅，都仲有一啲懲罰方法嘅咁樣。咁但係 Kenny 你 唔係啊？有另外一個問題，我喺度諗緊，即係如果你話佢本身嗰個債台，即係佢話佢本身使錢使得多，所以我唔諗俾佢打歐聯，佢嗰個使費係打一隻嘛。你仲罰鳩佢錢，咪再大啲屌？ 我唔計嘅，嗰條唔計，嗰條唔計嘅。 玩 loop 啊！ 咁嗰條唔計嘅，但係我會講樣嘢啫。 有話明佢嚟緊兩年，如果係即係 退翻俾佢， 退翻會有三分。而退翻俾佢嘅， 但係 唔使擔心呢樣嘢會喺曼聯身上出 現。點解 咧？嚇、啊，因為曼聯都冇錢使，係咪先？佢個負債已經太多啦。同埋咧，上市公司有好多方法咧，啊，即係 股東會一舉手話唔通過，咁就 ban 㗎啦。 係啊，即係同埋你呢一樣嘢係冇得傾嘅。咁啊，我哋不如下節翻嚟再講，講下呢個雲交易啊。 大家好，我是假假讲的阿珍娜。今届世界杯我捧德国洋肠。2014世界杯，支持 Regan。